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是一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歌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情歌。 穿过你黑发的我的手，穿过你心亲你我的眼，如是这般的深情，我飘逝转眼成云烟。为什么沧海我变成桑田，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手，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你眼，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，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，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，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，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留言，我知道我们不懂天。

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，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，你却已经渐渐渐渐什么都不再说。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，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，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，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 好人好梦是孙悦和邰正宵对唱的歌曲，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。录歌的时候孙悦正好患感冒，所以呢，歌声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孙悦浓浓的鼻音，而正是这独有的鼻音把这首好人好梦演绎得格外深情。 烛光中你的笑容暖暖的让我感动，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，我的心你最懂。 尽管这夜色朦胧，也知道何去何从，我和你走过雨走过风，慢慢地把心靠拢。 种不同。哦，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情有独钟。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好人就有好梦。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在无言中有缘分，不用说长相守，让感觉与众不同。哦，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情有独钟。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好 勇敢将水波浪。 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 TFBOYS 带来的盛夏的盛夏。 想你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，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，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？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，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，不要担心受伤，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。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，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，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？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，青春是草上能跑的我们，不要担心受伤，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。 听到的是刘若英的经典老歌《最好的未来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，这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。我是约远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星期三的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，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，权力期待。 看到蓝色的海平面，想要定